《牛郎织女传》第七回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2020年7月7日，《牛郎织女传·朱明氏》第七回，天孙女宫中私情。玉清殿圣母请旨，且说金郎自分家以后，放牛回家，仍在兄嫂处吃饭。马氏以家产完全独享，心中甚是满意。一日三餐随茶便饭，金郎稍减苦痛，且年岁渐已长大，知道好歹。马氏若更加虐待，又怕告诉其兄，兼至家人暗中劝勉。所以糊涂过了一二年，金郎已有12岁了，不时与牛作伴，有时牧牛、看书。金郎如今安好，这且按下。再说天孙织女自那年同看守仙娥，往天河东云锦宫内供之，固然日夜勤劳，那一种凄凉苦楚，一言难尽，不知何日可能圆满。一日工作晚些之时，是值大雪飘天，龙藏行，雀逆巢，窗外残景引起愁人心事，即叹道：“愚公天公我尚苦，贬下凡尘他更凄。”天孙织女叹罢，向守宫天鹅道：“我至此多年。”终年终日受此苦楚，不知何日何时可得圆满之期，跳出陷坑之外。尚有第12金童贬下凡尘，不知往何地方，又不知受何苦楚，不知尚有相会之日否？看守仙娥答道：“天孙勿须多悲，玉帝自然知道。”安有受苦不得圆满之日乎？即第12金童凡尘受苦，亦是天数，无需天孙多虑。天孙织女道：“话虽如此，金童若非因我之故，彼亦不至贬下凡尘。今已分离12年，尚不曾得有以相会之日。”我明日定要养叩云锦圣母，转奏玉帝，何日可借圆满？看守仙娥道：“我劝天孙耐受，后谕旨变了。二仙女，你言我说，不觉昏昏睡去，直至天明。天孙硬着头皮来至圣母殿上，叩伏禀道：多蒙圣母收留12年。”小仙女勤劳工作，苦不堪言，但不知何日可得圆满，又不知能与金童再有相会之日否？启圣母准旨，转奏玉帝。云锦圣母道：“天孙不必问我，今年已届12年，还有1年，是明年此日此时，汝等时可圆满。”刻下心慌意乱，已是枉然，还请天孙耐受。天孙泣道：“圣母所言，小仙自已谨慎小心，借期尚且通事，已遂吾等之心愿，即可以了夙缘。那时再为拜谢洪恩。”云锦圣母道：“此时不必多读。”纵然急迫心肠，不能逆天而行，快往宫室中去吧。天孙织女领命，仍回宫室去了。这里圣母坐在殿上，想到天孙织女尚有怜爱金童之心，可见感动了夫妇之情。闻得瑶池圣母前次所言，玉帝已允许嫩满，可以婚配。不免明日带我拜谒瑶池圣母， 可有挽救之策？云锦圣母想罢，又一转念道：“天机已定，此时去问也是枉然，故此就未曾前去。”韶光易逝，日月如梭，转瞬之间又是一年，将届七月初间，正是第十二金童超生之日了。天孙之女又耐守了一年，无非时常要求云锦圣母做法，圣母准其代为转达，故至此时不得不带往洞问。即传命众仙女预备云车，往斗牛宫瑶池圣母处去。仙娥领命，即出了云锦宫，沿天河直往西方，经由无尘大道，顷刻之间下了云车，将到宫门。守宫仙女见云锦圣母到来，连忙至内宫奏知瑶池圣母。圣母闻奏，即同宫娥来至殿上，只见云锦圣母同仙娥已至阶前，彼此相见，一同坐下。仙女捧上鲜明甘露水来，啜毕，云锦圣母道：“特来奏询圣母，那年天孙之女发往云锦宫内，宫之多年，今已圆满之期，特来会商如何办法。”瑶池圣母道：“圣母今日至此，我也知为此事故，既若被各受了苦楚，玉帝亦有怜爱之心。今日暂请圣母回宫，我明日即到通明殿玉清宫中朝见玉帝，请旨定夺，然后差太白金星下凡超拔金童、金牛星同上天庭，完全一切手续。”圣母笑道：“悲极生乐，乐极生悲，乃理之恒情，我们当从中撮合，方作慈善之念。”瑶池圣母点头称是，笑而不答。云锦圣母虽告别而去，不提。不一时，天妃圣母又道：“步入殿，瑶池圣母也是招待，谈了多时。”瑶池圣母告以云锦圣母已经来过，又劳天妃圣母到来，实为慈念之所至。二圣母谈了几句，即告别出宫去了。瑶池圣母坐下一想，事已届期，不得不深奏玉帝，即命仙女取上文房四宝，铺上本章，亲笔一挥，奏册一本。次日清早，待同宫娥二名遂出了斗牛宫，驾骑六云车。不一时，先到了玉清宫的驿门，步入玉清宫中，见了玉帝，俯伏山呼万岁。玉帝道：“有本呈上，待朕一看。”只见上面写的是：“臣瑶池散仙奏答玉帝驾前，为超拔金童天孙团圆事。金童自那年贬下凡尘受苦，天孙之女发往云锦宫内宫之，已至十三年圆满之期，上有金牛星下凡拥护，扬起陛下恩准，差太白金星下凡，带领金童、金牛星同升天庭，再和天孙之女配合，以了夙缘。此起陛下垂鉴为幸，臣瑶池散仙进城。此本呈奏玉帝，不知玉帝可能恩准，且待下回分解。”第七回完。